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28集。他率先出手，燕翎刀走过流利的曲线，刀尖对着刺客的面门，撕裂空气带来的风势像利刃呼啸。刺客依然默立着，仿佛对一切毫无所觉。面具之下，他低垂着眼，甚至没有看斩向他头顶的那把刀。刀瞬间极致，凶猛的刀势恍如山海压顶。刺客终于举刀，利落而迅速，完美无瑕地封住了夏侯恋的斩击。夏侯恋觉得自己仿佛斩在一块刚硬无比的石头上，连咫尺半寸都无法推进。然而刀与刀相遇的刹那间，夏侯恋忽然一跃而起，他竟然借着斩击反弹的力量从刺客头顶翻过，黑色的身影像一只轻盈的飞燕，轻轻巧巧地落在地面，然后迅速收刀攀上墙壁，身子在墙顶一窜，顿时不见了人影。刺客明显愣了一下，紧跟着窜上墙。夏侯恋刚落地，身后传来尖利的破空呼啸，锐利的仿佛要贯穿头颅。他迅速侧身避过，一道极细的闪光掠过他的脸侧，炸入前面的墙壁。夏侯恋挥刀砍下，空气中响起如琴弦崩断的铮然一响，千机丝应声而乱。然而这一耽搁足够刺客追上他，两人再次相逢，刺客的衣袖带着一股凄冷刀光逼近夏侯恋。夏侯恋来不及第二次回刀，腰间已经有了剧烈的痛感，他被抓住了，如同一只被蛛网粘住的飞蛾，刀是他的翅膀，却无力震动。刺客化为残影，刀光仿佛乌云中出没的电光，不断在他周围闪现，每一下都划出一道伤口。他强忍着剧痛挥刀，然而每一下都走空。刺客迅速错身而过，身上又添上一道鲜血淋漓的伤口。太快了，太快了，这个刺客比迟燕更快。刺客的镰刀终于结束，夏侯恋听见清亮的水滴声，那是他的血正哒哒地滴在地上，血带走他的力量和温度，寒冷一点点侵进他的身体。夏侯恋拄着刀单膝跪地，急剧地喘息。 不要再挣扎了，你打不过我的， 刺客说道。夏侯恋深吸了一口气，再次挥刀。干你大爷，他才不会认输，即使是迟燕也不认输。刀在半途中被截住，刺客屈起右膝猛击夏侯恋的面门，眼前一片漆黑，鼻子剧痛，霎时间鼻血长流。夏侯恋嘴巴里尝到浓重的铁锈味，刺客没有停，拎起他的后颈，按着他的头撞向墙壁。胡同已经很老了，砖头早已皲裂，碎了不少。夏侯恋这一下撞过去，耳边砰的巨响，直接撞出一个拳头大小的洞来。血糊住了眼睛，夏侯恋几乎睁不开眼。他顺着墙壁滑到地上，眼前天旋地转，他觉得自己的头盖骨都要碎了，一切变得朦朦胧胧。远处场卫的呼喊声也远得仿佛在天边，他似乎也感觉不到冷了，只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，一下一下，像一头垂死的老牛。刺客的影子模模糊糊，他感觉到刺客走到他的跟前，一只手把他翻过来面朝上，拎住他的领子拖着他走。他好像一个破口袋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地面瘫软，然而那只手拖着他一步步往前方更深的黑暗里走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他告诉自己。 不可以，绝不能被齐兰捉到。他侧过脸，一口咬在刺客的手上，刺客一震，回过身来掰他的嘴。夏侯恋伸腿猛踹他的脚踝，刺客失去了平衡，栽在地上。夏侯恋趁机抓住刺客的衣领，一口咬在他的肩膀上。黑暗里谁也看不见谁，两个人滚在雪地里缠斗，一人锤击对方的腰窝，一人死咬住肩膀不放，像两只互相撕咬的野狼。可两个人都没有下死手，拼尽全力想把对方弄晕。于是这场战斗仿佛无休无止，永无尽头。血滴在雪地上，像黑暗里悄然绽放的焰花。嘴巴里血腥味浓的让夏侯恋想要呕吐，那里面既有他自己的血，也有刺客的血。场卫的呼喊声越来越近，刺客终于丧失了耐心，挣扎着翻起来，用手肘锤击夏侯恋的后背。这一击让夏侯恋几乎背过气去，痛楚从后心蔓延开，整个后背仿佛都要碎掉。但是他没有放弃，仍然死死咬着刺客的肩膀，刺客继续用手肘锤击。夏侯恋强忍着，鲜血从嘴缝里渗出来，脑袋越来越晕，他觉得自己可能快要死了。恍惚中他想起沈觉，那个家伙还在府里等他回家。出来的时候，沈觉还为他戴上星月菩提珠，叮嘱他齐兰凶狠，不要亲自出战。可他太莽撞，他中了齐兰的计，现在他快要死了。 阿烈， 是沈觉的声音。夏侯恋猛地睁开眼，浑身一震，他忽然大吼一声，那吼声高亢而尖锐，像一匹狼发出怒吼。他不能死啊，还有个人在等他回家。他是一匹有家的狼，护家的狼比孤狼更加勇猛。夏侯恋赤红着眼站起来，整个人向前扑，将刺客撞进颓圮的砖墙，砖墙轰然倒塌，砸在两个人身上。夏侯恋挣扎着爬起来往后退，刺客颤抖着侧过身，有鲜血从面具的裂缝里渗出来。夏侯恋踉跄着往回走，手扶在墙上，按出一个又一个血手印。他的身后，刺客也挣扎着趴起身，朝胡同另一个方向跌跌撞撞走去，鲜血从面具里渗出来，沿着下巴流进领子里。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场卫的呼喊声离他越来越远。他走过一个拐角，推开一家四合院的门，段九坐在里面抽着烟斗等他。段九看见他狼狈的模样，露出意外的表情。刺客摘下破碎的面具，露出苍白的脸颊，他的七窍在渗血，看起来很恐怖。 你多久没有服药了，迟言？ 段九站起来，把他扶到长凳上，伸手摸向他的脉搏。迟燕没有答话，段九挥了挥手，屋檐下有暗桩走出来，把迟燕扶进屋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